是晚风吹荡我的心情，夕阳和那倦鸟一边告别推等着你来临，夜上浓生命里的夜晚，像那生命中来拥有终于出现的你的来临。双手怎样拥抱你的存在 ？My love。曾经来临。